毫无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336章，我同阿中公收拾妥当之后，两个人就喺个沙发上边恰下恰下，模模糊糊都唔知过咗几耐，黑暗当中突然间就传嚟咗咚嘅一声。我嘅警觉性系比较高啊，我瞓着咗就好容易醒嘅，猛一下我就咁啊醒咗过嚟。黑暗中，中公比我仲要快，我定眼一睇，发现佢已经揿住咗一个人啦。我将个灯一打开，一见来人，不禁舌咗一声：吓，你嚟做乜嘢啊？嚟嘅人原来系窦老头嘅女林林。中公一听到咁，亦都放开咗揿住佢膊头嘅嗰只手。林林而家嘟住个嘴，冷哼一声咁讲： 哼，呢度系我屋企，我点解唔可以嚟啊？反而系你哋两个啊，未经我嘅允许就喺度瞓觉，仲敢袭击我？ 我啊懒得同呢个靓妹计较，睇咗一睇手腕上嘅时间，而家已经系晚黑10:30啦，亦都差唔多。于是就打算唔再瞓。我同林林讲：我啊要住入嚟，仲需要通过你嘅同意嘅咩？呢个系你老豆间屋，唔系你嘅。再讲啊，先前唔知道边个喺度死蚁烂蚁，话要送呢间屋过嚟，咁鬼样嘅烂屋送俾我都唔要啊！ 你 佢就嬲到指住我一蹬脚，就向个沙发上面一坐，亦都唔见有啲咩动作，就系、是、唔肯走。中公就嘻咗一声讲：小姑娘，我哋今晚黑咧就有正经事要做，你嚟到做乜呢？林林睇到我哋两个一眼，眼珠仔一碌讲： 我都听过㗎啦，我阿爸话我哋呢间屋下边有古墓，我都要去同你哋一齐玩。 一边讲一边露出咗好兴奋嘅表情。中公吃咗一惊讲：玩？唔通你唔知道下边嘅死尸已经尸变咗啦咩？林林讲： 你哋两个唔系专业人士嘅咩？唔好吓我啦，我话俾你听下，我今日就系要落去。如果你哋唔同意嘅话，我而家就报警，反正我阿哥都冇事啦。 我就睇住佢咁牙刷嘅神情，笑笑咁问：你唔怕我啦咩？佢可能諗起咗喺镜界里面嘅事，有啲迟疑，不过后尾佢哼咗一声讲： 哼，随便你啊，不过我话你听，如果你夠胆再做嘅话，我就破坏你哋嘅行动。信唔信而家我就将呢间屋里面嘅警报拉响啦。嗱，睇下你哋仲点样落古墓。我先唔信你敢攞呢个傻佬嘅命嚟同我作对啊。我要做嘅嘢从来都冇话做唔到嘅。 佢又好得意咁望住我，一副啊食硬我咁嘅样。我笑咗一笑讲：你讲嘅傻佬系边个啊？佢啊扁咗一扁嘴讲： 你话边个啊？乜嘢都唔识，成日就攞住支烂鬼话不嚟画嚟画去，人哋讲乜嘢都信，成个弱智咁啊！ 佢讲完，我即刻讲：啊，你讲都啱嘅，你想做嘅事可能好少有人可以阻止到你。你如果要嚟就嚟啦，但系唔可以同我哋添麻烦。中公一听啊，有啲吃惊咯，佢讲：啊，陈兄弟，呢、这个我向佢拧咗拧头。趁住窦林得意嘅时候，冷笑咁讲：佢会为佢嘅懒聪明付出代价嘅。中公自然明白我嘅意思㗎啦，不由得嘅摇一摇头喺度失笑。跟住我哋都冇去理呢个窦林啦，两个人就开始定位。首先呢，呢间屋係有地下室嘅，地下室下边係地基，加埋嚟约莫呢大概10米呀。咁而呢个地方之前係山，根据呢几个特征呢，我哋估计下边嘅嗰座墓应该系一个汉代嘅墓。皆因汉代嘅墓就讲求深埋入波，不过呢，由于之前嗰个山体啊爆破，汉代墓嘅结构可能就已经被破坏咗啦。中公落铲就开始打探洞啦。当然啦，探洞位置唔可能系拣喺房间里边， 因为嗰个地基系水泥钢筋，所以我哋就拣喺呢个别墅后边嘅一片小园林里边。后边系一片嘅草地，种住玫瑰花。中公咁一铲啊，差唔多将个花园铲咗大半嘅时候，个豆林啊激到大声咁叫： 喂，唔准喐我啲花，就系唔能够挖其他嘅地方嘅咩？ 我同阿中公都懒鬼得理佢啊，各做各嘅，从唔同嘅方位喺度打梅花洞。好快喺个探铲嗰度就带咗一啲黑色嘅煤渣出嚟。中公闻咗闻，佢讲：探到咗吸水层啊，深度16米。我哋一口气就打咗50几个探洞，将呢个成个古墓嘅格局咧就勾勒咗出嚟，系一个甲字墓，只有一条墓道。不过通过带出嚟啲土层嚟睇咧，墓道应该已经塌咗方，只有两间墓室啊仲系好嘅。从结构上嚟睇，这个咧就唔算得话系啲咩大墓，但系咧防潮防水嘅做得好好。外层就填满咗呢啲吸水滩，里面嘅尸身应该保持系良好嘅，唔怪得会尸变啦。可能真系死者生前应该咧就有个唔大唔小嘅官职嚟嘅。我哋两个人就揾准咗墓室嘅位置，开始就打盗洞啦。豆林一开始咧仲系兴致勃勃嘅。不过一下子睇到土里面挖出嚟嗰啲咩黄犬啊、虫卵一类咁嘅嘢之后，佢就猛咁抌蹄抌爪咁话咩核突喎，于是乎就话先翻去瞓觉先，等我哋搞掂啦再叫佢。其实呢啲咁嘅虫只系喺个浅土层，深土层咧由于呢个土质系紧密，系唔会有呢啲咁嘅嘢嘅。我哋打嘅咧就系老式嘅圆孔盗洞，呢种盗洞嘅速度快。而家啲盗墓贼咧，一般都系打关中式嘅盗洞嘅，入口啊呈长方形，方便咧带啲大件嘅名器出嚟。我哋呢次落斗啊，唔系为咗名器嘅，自然就唔使打呢啲关中盗洞啦。冇两个钟头，我哋就挖套咗呢个炭土层，小心翼翼咁清理咗啲炭土，又再破开咗下边嗰啲咁嘅青泥膏，下边就露出咗墓砖。中公准备动手了，我就说：嘿，我去将那位小美女叫醒先。中公就说：哇，你这样样就将人家吓死。哼，哪鬼个刚才他这样说我的兄弟啊。中公就露出了不敢苟同的样子，他说：那你自己是不是经常这样去说他？哼，这个只有我可以讲，其他人就不讲得。中公都没了声出。一阵间这个豆林就打住喊路出现喺个盗洞口，一面兴奋，我就破开咗表层个墓砖，一股清新嘅气息嘅扑面而嚟。中公啊，喐咗喐个鼻，眼中就露出咗赞赏咁嘅神色，讲：哇，这个墓规模唔系好大，但系啊真系好严实啊，系一个火洞子，注意唔好点火。一般呢嗰啲古墓气息呢就非常之难闻嘅，但係有一啲密封得好好嘅墓呢，墓室嘅气体长时间嘅相互作用会变成一阵令人哋闻起上嚟好清新嘅味道。呢一种味道所产生嘅气体遇到明火就会着嘅。呢阵时我心头一郁，我讲：喂，不如我哋直接点火将里面啲嘢烧死咪得啦。中公先係打个突，跟住佢拍拍个头讲：吓，系喎，我点解冇諗到嘅，好主意。历来盗墓贼呢都系以取名气为目标嘅，遇到咗火洞子嘅话，都会等到里面啲气息呢泄晒啦，就会入去搬嘢。点会似得我同埋中公咁以破坏尸体作为目标啊？咁样一諗，我哋就退到咗盗洞嘅上边，攞出咗一张纸啊，点着，然之后将张纸啊掉咗个盗洞入边。一瞬之间，一股蓝幽幽嘅火龙轰一声咁就冒咗出嚟，景象啊非常之耀眼。跟住个火舌一收，顺住盗洞就烧入去充满咗气体嘅墓室里边。我哋啊趴喺个盗洞上边，只能够啊睇到墓室呢一个方寸之地就俾呢啲蓝幽幽嘅火苗全部包裹住。在这个同时，墓道深处的墓室里面 不停咁传嚟到嘣嘣嘣嘅声音，好似有啲乜嘢嘢喺度撞击个墓场咁。八成就系嗰个已经起咗尸嘅粽子啊！足足二十几分钟，里边啲火先烧晒。窦林就好唔满意咁讲： 吓，咁就完噶啦！我仲以为好似夺煲奇兵咁刺激添。 我睇咗佢一眼，心谂：唉，可惜啦。原先呢諗住带佢落去嘅，等里面隻粽子好好收拾收拾下佢，出我心里面嘅恶气。一点知道呢个女人真係运气好，遇到咗呢个火粽子，唔使落地就搞掂添。喺墓室里面，而家就已经悄静无声啦，足足二十分钟啊，就算係金都可能会消融㗎啦，唔好讲话两具尸体啦。只是闻到呢入边有少少咁样样嘅烧焦嘅味。咁我哋两个就将啲土就回填返返去。忙完咗呢一切已经係凌晨三点几钟，解决咗一桩嘅心头大事，我就舒一啖气。剩低落嚟嘅就等桂老板嗰边嘅消息啦，只要搵到吕叔，一切嘅谜团就可以迎刃而解。由于而家时间太晏，我同阿中公呢有成身咁嘅吐声，所以就冇离开。喺间屋入边直接冲咗个凉，换上咗事先准备好嘅衣服，然之后就瞓喺个梳化上边休息，准备天光就再去医院睇下豆腐嘅情况。点知道就系咁，我哋差啲就命都冇埋。我同阿中公就喺个梳化上边瞓住，窦林呢就返去佢自己间房。大概去到凌晨四点钟，亦就系距离我哋填盗洞之后嘅一个几钟头。喺黑夜入边，突然之间传嚟咗一阵吱吱嘎嘎嘅声音，好似系有人用啲手指甲刮玻璃咁。听到人呢就好唔舒服，我就被吵醒咗。擘大眼一睇，借住稀薄嘅月光，睇到喺冇几远嘅落地窗嗰度，企住一个黑蒙蒙嘅影。开始我以为系嚟咗啲乜嘢人啦，但系再一睇就觉得唔妥啦。今晚嘅月光系好光嘅，如果系人啊，总系能够应该睇清楚佢啲衫啊咁。但系外边呢个人明显就冇着衫，成身都系黑蒙蒙，一对手不停咁样样喺度勾刮住嗰啲玻璃。我一惊顺手打开眼灯，瞬间我就将嗰样嘢睇得更加清晰啦。我只系睇咗一眼，即刻就头皮炸开，因为外边嘅显然系一具烧窿咗嘅尸体，身体上边仲黐住啲泥，黑色嘅牙齿尖利无比。喺个玻璃窗外边对住我哋喺度嚎叫，发出咗哈哈哈哈咁样嘅声音，好似系俾人哋捻住条颈咁嘅。旁边嘅中公亦都醒咗，佢吐抽一口凉气讲：弊啦，嗰个粽子冇死，佢打窿出咗嚟，点解烧都烧唔死嘅？而且仲知道打窿出嚟，呢、这个粽子绝对系一个恶啃嘅嘢。我諗佢先前可能一直冇出嚟，係因为有墓砖同埋嗰啲砾土层嘅阻挡，而我同阿中公就撬开咗墓砖，挖开咗砾土，咁就相当于将啲土啊松咗一次。然之后虽然回填咗，但係就真係阻挡唔到呢一具打洞嘅老尸。我即刻讲刀啊！中公反应过嚟呢，将我哋先前准备好斩粽子嘅长刀就从个背背包嗰度攞咗出嚟。呢阵时嗰隻粽子似乎亦都明白咗刮玻璃系冇用嘅。跟住佢忽然间向前一冲，砰一声，玻璃就全部碎晒，天女散花咁就碎成无数嘅小块。呢隻老粽子即刻就冲咗入嚟，好似知道我哋系烧佢咁，乜嘢都唔讲，向住我同阿中公就杀过嚟。我又唔系第一次面对粽子嘅，核突就归核突，亦都唔惊。我盯住佢冲过嚟嘅动作，手里边把刀啊，即刻向住佢条颈啊，一嘢斩落去。粽子嘅速度就好快嘅，所以喺佢冲过嚟嘅瞬间，我把刀啊斩咗出去，啱啱就劈到咗佢条颈。 原以为呢一刀肯定将佢个头斩飞，但係斩落去嘅刀突然间传出咗哐嘅一声，好似斩到落去啲金铁咁。中公諗起上嚟呢，一拍个大髀讲：快啲走，佢吞咗金。一讲完，中公冇鞋掹隻脚，即刻就向外边走咗去。